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16集《没有未来》三。沈妙猜不透，谢景行顿了顿，突然撩开车帘子掠了出去。他这来得快去得也快，沈妙还未来得及反应，便听得外头有人在叫： 夫人、老爷、大少爷。 沈妙掀开车帘，这才瞧见沈信夫妇和沈秋正从城门的拐角处走过来。瞧见惊蛰和谷雨在此，也是一愣。沈妙又四处瞧了瞧，并未发现谢景行的踪影，心道这人倒是警觉得很，身手又好，这么神出鬼没的都能做梁上君子的鼻祖了。罗雪燕瞧见惊蛰快步走了过来，恰好看见沈妙跳下马车。几日不见，沈信夫妇还有沈秋都憔悴了许多。皇家这手沈妙以前是见过的，有时候还未决定要如何处置人的时候，软禁更能消磨人的意志。沈信家都是将门五人，意志坚定，却偏偏留了一个沈妙在府里，难免令人多想。罗雪燕几步上前拉住沈妙的手打量道： 小娇，这几日有没有人为难于你？ 沈妙摇了摇头，罗雪燕这才松了口气。沈秋问道： 妹妹怎么不待在府里，跑到这里来了？ 听闻爹娘今日回府，怕是没有马车，便过来接一趟。沈妙笑了笑，沈信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他知道，如今看热闹的人不少，沈妙这番举动是为了避人耳目，也实在是很贴心了。只是说好的要庇佑妻儿，如今却被人夺了虎符，心中不是不憋闷。他沉默着上了马车，罗雪燕不想让沈妙担忧，也拉着沈妙进了马车。惊蛰他们坐在后面的马车里，前一辆马车中便只有沈妙一家四口。 娘，陛下怎么说？ 沈妙问道。罗雪燕犹豫一下，便笑道： 也没什么，只是一场误会。 都被夺了虎符，怎么会是误会？ 沈秋一愣，下意识地看向沈信。被夺了虎符，最恼怒的现在应当是沈信。他也不晓得是哪里出了差错，唯一可能的便是沈家军内出了问题。否则，那唯命屠城的事情，外人谁会知道？ 其实被夺了虎符也没什么。 罗雪燕试图安抚沈妙，她怕让沈妙觉出不安，说道： 没了虎符也能打仗，你爹还是将军，咱们呢和从前一样。 沈妙垂眸，沈信和沈秋担忧地看着他。从前沈妙有些骄纵，那都是因为有着威武大将军这座靠山，一旦没有了靠山，这金尊玉贵的小姐一时接受不了也是常事。沈妙轻声道： 还是打仗吗？带着前部的人去打仗，带着炊事兵打仗。 罗雪燕和沈秋瞬间呆住，这些日子他们习惯了沈妙温和顺从的模样，乍然间听到如此尖刻的问话，有些不可置信。沈信的脸色却是变得铁青，将军的骄傲不容任何人践踏，文惠帝留了他一条命，却给了他深刻的耻辱，这比杀了沈信还要让他难受。 没了虎符固然还能打仗，不过陛下大可再派副将、从将、军士、坚守，发号施令却要看人脸色，调令三军也要假他人虎符，将军之名不也是个空壳子吗？ 沈妙仰起头，一双眼睛清澈无比，仿佛在说着最平常不过的佳话。可是这样咄咄逼人的沈妙谁见过？沈秋或许见过，沈信和罗雪燕却是绝技没有见过的。 况且是直接拿朝堂上的事情说话。沈信捏紧了拳头，却仍是安慰道： 娇娇，爹会为自己证明的，沈家军也终会回到爹的手中。娇娇，你的身份不会有任何改变。嗯。 沈信一辈子都是凭军功说话，他相信明旗之内除了谢鼎外无人可比他勇猛，宝刀不怕藏身，他总会有再出鞘的意识。可那要等多久呢？等到了那时候，已经冲为御林军的沈家军是否还会对爹忠心耿耿？如今尚且有爹指挥都出了奸细，日后谁会保证没有更多？此话一出，罗雪燕都面色沉肃下来，问道： 娇娇，这些话都是谁告诉你的？ 沈妙能知道沈信被夺了虎符，也能知道沈家军被冲入御林军，因为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可是沈家军里有内奸一事，却万万不可能是从外头听出来的。能给沈妙说这话的人，至少也是对朝堂之事颇有研究。罗雪燕怕沈妙被人利用了。沈妙摇了摇头： 我不是傻子，别人不告诉我的东西，我未必就是真的不知道。 妹妹很聪明的。 沈秋开口道。玉亲王一事上，沈秋就看出沈妙的本事了，知道沈妙的眼界不像是一个闺阁少女，她狠得出奇，却看得清晰。难得沈秋也这样说，沈信皱眉问道： 娇娇，你到底想说什么？ 沈家军既然已经不是我们的了，那就不要沈家军，放弃如何？ 沈妙语出惊人。 娇娇， 罗雪燕制止她的话，忽然觉得自己语气太过严厉，连忙又软了下来。 沈家军是你爹一手带出来的，其中心腹手足数不胜数，说是放弃谈何容易，都是在战场上同袍之谊，这不可能。 那么爹准备如何呢？这样隐忍下去， 隐忍下去或许能够带到良机，可若是被人乘胜打压，最后可是一点也不剩了。 沈信盯着沈妙，像是从来没有认识过自己这个嫡女，面上竟然显出一点深思的神情。他问道： 娇娇以为该如何？ 东边不亮，西边亮。爹能带好沈家军，为何不能带好别的军队呢？ 沈妙明眸亮得惊人。沈信先是一愣，随即大笑着抚摸沈妙的头，仿佛沈妙的这句话确实让他开怀不少。 哎，我真是个没长大的小姑娘，这天下哪里有那么多的病给人带？ 说到最后，话中隐隐带了伤感。沈家军就像沈心一手养大的孩子，如今夺子之痛，用言语怎么能说得清呢？沈妙淡淡一笑： 那么罗家呢？ 沈信的笑容戛然而止，罗雪燕和沈秋同时想到什么，目光顿时落在沈妙身上。沈妙慢悠悠地开口： 外祖的手里不是还有一支散兵吗？虽然比不上从前的沈家军，可是数量也不少，慢慢培养起来，未必就不是下一个沈家军。 罗雪燕娘家罗家是将门，可是也是日渐式微的将门，手下有兵不假，可后来西北有沈信驻守，小春城的那些罗家将士们便也纷纷解甲归田，虽然还占着兵马的名头，却是拿着粮饷不做事，这么多年和普通人也无异了。 这怎么行？ 沈家忠君爱国这么多年，效忠君主是本能，沈妙的话甚至能够称得上是大逆不道了。在皇帝不知道的地方养着自己的兵。罗雪燕开口道： 娇娇，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不知道如何跟沈庙解释皇家对拥兵自重的将军有多忌讳，沈庙一个小姑娘又怎么能听得懂呢？此时话极少的沈秋开了口，他道： 妹妹想用罗家军代替沈家军。 代替倒算不上，只是爹好歹也是个将军，总不能光秃秃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吧，追随者自然是要有的。既然如此，沈家军和罗家军有什么不同呢？有了罗家军，多一个自保的筹码，不是很好吗？他将有些忤逆的话说成是自保，听着至少并没有那么惊悚了。罗雪燕觉得今日沈庙的话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一抬头却见沈信紧锁眉头，似乎在认真地思索沈庙的话，更觉得头疼。沈信看向沈庙，故意引导沈庙的话头，说道： 娇娇说的听着是很好，可是罗家军远在小春城，咱们怎么过去呢？ 那就要看父亲的决断了，或许父亲可以试一试，同陛下说明退守西北，自愿去小春城驻守，即日出发。沈信三人又被镇住了。小春城是西北边境小城，离定京城千山万水，沈信若是真的提出这个要求，谁都会想是因为被夺了虎符，这位威武大将军心灰意冷之下才会驻守边陲小地，至于威武大将军的威名便会被历史慢慢的淹没。沈信虎目圆瞪： 这是退，不行。 江山代有才人出，韬光养晦固然很好，可是沈信如今已经不是青葱少年，他已经年过不惑，若是一直不启用，没有合适的机会回来，便是训好了罗家那一帮子人，还是只能在边防待着。壮志未酬，英雄迟暮，大抵是世上最悲剧的事情了。以退为进，兵法尚且有云，父亲在怕什么？沈庙毫不退让，那双面对他们意志淡然明澈的双眸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挑衅的眼神。怕一蹶不振，怕一退再退，退无可退，还是怕时光易逝，难熬出头？几个问句让沈信的心紧缩起来，不仅是沈信，罗雪燕和沈秋也呆住了。沈信注视着沈庙，他突然发现这个长得娇娇软软的女儿身上似乎终究是继承了她骨子里的韧劲和狂妄。沈庙轻笑一声：再说了，两年之内陛下必然会召父亲回京的，入京之事就是腾达之时。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